莫冰川，期待极地之恋在海边相见。我其实就在身边，缘分就在指尖，第七感看得见。悠悠炎夏，这恋爱味道，邀请我同途，流着汗探讨。只要你相信，就捕捉得到，不必倒数的恋爱阅读，时机已经到。再相见，情话就在嘴边，第七感听得见。悠悠炎夏，这恋爱味道，邀请我同途，流着汗探讨。只要你相信，游遍世界转弯兜圈，才转到了你的嘴边，不想再转，已找到我真的永远。着漫步海边，迎着烈日相恋，是那样自然。看，前面就是终点，缘分近在咫尺，幸福不会很远。